你也高兴得太早了吧。学习巫术又不代表你能成为巫师，不过是徒劳罢了。巫师国度内有太多人期盼着自己学习巫术后也能成为巫师，可现实却是这巫师的门槛他们一辈子也迈不过去。最让人绝望的是，这门槛与天赋无关。 任小素愣了一下，这话又是什么意思？难道成为巫师还有什么条件？梅哥说完这些便转身进了帐篷，也没说给任小素把镣铐解开的事情。 喂，你把话说完再睡啊。 这大晚上的，突然被人留了这么一个悬念，他还怎么睡得着啊？所以任小素就想着诱导梅哥把信息全都说出来。可是不管怎么说，梅哥都决定不再搭理他了。无奈之下，睡不着的任小素只好把两个绵羊人给喊了起来。刘婷和李成果被叫醒的时候，眼睛通红着都要疯了。俩人相视一眼，心说趁着巫师大人睡觉，他两个仆从要不就趁机修理一下这个任小素，省得这中土少年老是骑在他们头上拉屎撒尿。绵羊人心想，就算这少年天生神力，可现在也是带着镣铐的状况啊，他们两个人还能打不过一个？凌晨4:11，两位绵羊人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当即决定协同作案。凌晨4:12许，两位绵羊人被任小素无情镇压，并仔细交代了犯罪动机。两位绵羊人一人顶着一只熊猫眼，带着哭腔说道： 我们好歹也是巫师仆从啊，你怎么老是这么对我们？ 我是亲随，你们俩是仆从，我使唤你们不是很正常吗？ 任小素看到这俩人都快哭出来了，也于心不忍，于是耐心安慰道： 你们俩只要老老实实听话，我怎么可能打你们？ 不得不说，这巫师国度的人均身体素质也就是普通人水平，跟当初远征军团的蛮子可是差远了呀。所以现在就算任小素带着镣铐打100个也不成问题啊。 可你还不是亲随呢，你现在只是一个俘虏啊。 我想不想当亲随不就是我自己一个念头的事情吗？先别扯这些，我问你们俩，梅哥刚才说我就算学习了巫术也没法成为巫师，这是为什么？ 两个绵羊人相视一眼，然后问任小素： 你不知道吗？ 我是中土人，怎么知道这事儿？听你们的意思，这个答案在巫师国度是人尽皆知的。 当然，王国里想当巫师的人多得很，但成为巫师的人却很少。 那我为什么不能成为巫师？ 因为你没有梅格大人手里的那块石头。 绵羊人的话就像是一把钥匙，解开了任小素心中最后的那点疑惑。原来梅格手里的石头才是巫师的关键，有那块石头，那么你就有了成为巫师的资格，没有那块石头，那么你学习一辈子巫术也别想成为真正的巫师。不过任小素还就偏偏有这么一块石头。他看向李成果： 那块石头叫什么？ 看来你是对巫师国度真的一无所知。与巫师组织的名字一样，就叫真实之眼，所有巫师手里的石头都叫真实之眼。 所谓真实之眼，便是寓意巫师可以通过它来寻找这个世界的真相，看到普通人无法寻觅的力量。真实之眼在巫师世界里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了，或许普通人还不清楚，但大部分稍微对巫师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它的存在。 那这些真实之眼都是从哪儿来的？ 其实这个告诉你也无所谓，真实之眼呢基本就掌握在巫师组织手中，他们控制着能够发现蕴藏着真实之眼的矿，寻常人无法进入其中。 所以谁能当巫师谁不能当巫师都是巫师组织说了算的。 是的。 李成果心想，这都不是秘密，所以说说也没什么。而且就像任小素说的那样， 眼看着这位中土少年成为巫师亲随已成定局，他们两个仆从还是早点认命算了。当然不认命说实话也没别的办法，他们实在是打不过这货呀。眼瞅着这少年带着镣铐打他们都跟玩一样，这要是取下镣铐还不得把他们吊起来打呀。这时候刘婷顶着熊猫眼在一旁说道， 不过也有例外。 什么例外？ 我刚才也说了，真实之眼是存在于矿山上的，但积年累月总会有石头掉落河中，被冲刷到河流下游，所以就会有幸运儿捡到成为新的巫师。不过虽然巫师组织也承认这种巫师，并给予了他们封地，允许他们建立巫师塔来享受封地的税收，但其实巫师组织并不待见这种巫师。 任小素寻思着，这玩意儿怎么听起来跟西北某种玉石似的，有些收藏者还格外喜欢这种河道里的玉石，矿山上挖出来的叫做山料，而河道里掏出来的则叫做籽料。一般情况下，河道里的籽料会比山料贵很多。不过巫师国度里情况却相反，这种超出巫师组织控制的巫师身份就像是社会闲散人员一样，虽然有正规编制，却被排挤在核心圈层之外。 巫师组织是一个很小的圈子，他们坚持自己便是天上的神明，真实之眼一般都是家传的，父亲传给儿子，儿子再传给孙子，而这些人则控制着整个巫师国度。捡到石头的巫师被称为神赐之子，大概是为了圆他们神权天授的说法吧。不过这种神赐之子地位上要比一般的巫师差许多，而且死亡之后也不能把真实之眼继续传给后代，必须上交给巫师组织。 哦，也就是说神赐之子只能荣耀这么一代人，死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是的，而且一般情况下脏活累活都是这些神赐之子来干，好处就是巫师组织确实会给他们一些培训，好让他们匹配巫师的身份，省得给巫师丢人。 神赐之子听起来好像特别厉害一样，但巫师把自己誉为神明，那神赐之子不就是他们的儿子吗？听起来就像是在占便宜啊。也难怪梅哥这么弱了，巫师组织虽然认真教他一些巫术，别让他给巫师组织丢人，但看家绝活肯定依旧是不传之秘。任小素想了想突然问道， 梅哥被排挤就是这种情况吧？他的真视之眼就是捡到的？ 李成果和刘婷相视一眼， 算了，告诉你也无妨，反正他封地的百姓都知道这事。没错，他就是神赐之子。 难怪他会被派到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也难怪一天天的郁郁不平。 你可别这么想，即便是神赐之子，在巫师国度依然有着崇高的地位，谁要是不给他面子，那就是和整个巫师组织过不去。他地位低，那也只是在巫师组织中地位低而已。不过他的真视之眼并不是捡来的。 说到这里，刘婷在一旁扯了扯李成果的胳膊，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了。 哦，其中还有隐情，你看是你们现在直接说呀，还是我打你们一顿以后再说呀？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唱。李成果和刘婷两位绵羊人憋屈了半天。 梅哥大人的真实之眼是买来的，不过也不是谁都能买到的，这要靠运气。 任小素转念一想， 既然他是神赐之子，那为何你们要追随他，不去追随更强大的巫师？ 我们倒是想呢，但人家也得要我们才行啊。巫师那都是一个个高高在上的神明，普通人能够接触到的便是神赐之子了，我们家里可是花了大价钱才能让我们跟着他学习的。 学习？你们又没有真实之眼，跟他学巫术干嘛？ 万一哪天我们也捡到真氏之眼了呢？ 任小素笑眯眯的，他知道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俩绵羊人肯定还有事情瞒着他。不过不着急，日子还长着呢，可以慢慢来。今晚这愉快的交流，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吗？ 最后一个问题，梅哥问我有没有在中途看见黑色的真实之眼，这玩意儿是个什么情况？和他自己手中的有什么不同吗？ 黑色的真实之眼，那种东西一般只存在于传说之中。有人说，整个巫师组织里的黑色真实之眼都不超过三块，而梅哥大人手里的白色则是最低级别的。 巫师梅哥一觉睡醒后，感觉整个世界都好像变得有点不一样了。自己的两名仆从围在任小素身边大献殷勤，跟昨天横眉冷对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在此之前，李成果和刘婷两人是不服任小素的，毕竟他们给梅哥效力两年，也不过刚刚获准成为仆从，可以进入巫师塔学习巫术。这两年时间里，他们不光要吃草，被人薅羊毛，有时甚至还会被母羊盯上。这其中的苦是外人难以亲身体会的。而任小素一来就成了亲随，地位高于二人不说，还能对巫师梅哥大呼小叫，这让他们心里非常不平衡。但昨天晚上，任小素与这两位绵羊人亲切地交流了一番，让他们明白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也明白了团队协作对他们的生命安全来说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梅哥走出帐篷后，两位绵羊人赶忙过来问候。这一刻，梅哥又觉得这世界好像除了绵羊人脸上被揍出来的黑眼圈以外，好像又没什么太大的改变。任小素走到梅哥面前，认真说道， 给我的镣铐解开，我要跟着你学习巫术。 你真要学习巫术？ 任小素把绵羊人撵走收拾帐篷，然后才对梅哥说道， 我觉得以我的天赋学习巫术肯定能大有所为。你现在的处境一定不太好吧，但没关系，等我成了巫师以后可以帮你改善一下你的处境。 在任小素看来，帮助梅哥改善他的处境是很有必要的，毕竟想要进入巫师的核心圈层，依靠他中途身份是必然不行的。就算他也成为了巫师，巫师组织也不可能信任他这么一个来自中途的少年，所以必须把梅哥推到前台去才行，让梅哥成为巫师界的新贵应该是最好的办法。梅哥看着任小素有些哭笑不得， 你大概是跟绵羊人李成果和刘婷两人聊过什么吧，所以知道他们两人追随我是想要当巫师，对吗？但事实上你和他们是不一样的，你没有那个条件。 条件？什么条件？ 你别看他们两人现在唯唯诺诺，但实际上他们两人背后的家庭在我封地之中便已经是数一数二的家族了，所以他们还有机会买到真氏之眼。 梅哥已经猜到任小素昨天晚上一定向李成果两人打听了不少事情，也应该知道真氏之眼的秘密，所以他也就开诚布公了。 他们的家族想要用举族之力来供养出一名巫师，好让家族在世俗的地位再次提高。可你不同，你没有那个经济基础，根本买不到真氏之眼的。就算他们两人也未必有那个运气，想要成为巫师困难重重。我能成为巫师也完全是运气太好，拿到真氏之眼后还需要看你的精神力是否强大，是否具备进阶的潜力。我觉得你可能还不太了解这一切。 哦， 任小素点点头，原来梅哥还是觉得他不可能弄来真氏之眼。不过这个问题对任小素来说反而是最简单的，因为他已经弄到真氏之眼了。 所以 我还是劝你打消了这个不切实际的念头吧。我知道有梦想是好事，可你没见过，巫师国度里有人穷极一生，便是要追寻一个巫师梦，结果却蹉跎了一生啊。 说起这个话题的时候，梅哥明显情绪有些低落，任小素察觉到，这句话里似乎还有故事。 你不用担心我能不能成，只要你愿意教，我就心甘情愿地给你当亲随，护你平安。放心，有我在，你不会有事儿的。 你不过一介莽夫，怎么敢向巫师夸下这种海口？不过我答应你了，可以教你巫术。 在梅哥看来，反正教授任小素巫术，自己又损失不了什么，对方能不能成为巫师跟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而且教授巫术就能把任小素捆到自己身边，何乐而不为呢？梅哥看着任小素笑了笑，他觉得自己算是赚到了。而任小素看着梅哥微笑的表情，则盘算着怎么继续利用这脑子好像不太好使的巫师来完成自己的渗透计划。任小素给自己的大兴西北 3.0 计划定了个半年的目标，也就是说他打算半年之内就摸清这巫师国度的情况。半年之后如果计划成功了还好说，如果没成功他也不等了，直接弄死几个比较重要的巫师，然后回自己的西北去，毕竟出来时间太久，家里的人会担心的。梅哥犹豫了一下，最终为任小素解开了镣铐。等了一会儿，他见任小素没有袭击他的意思，才终于松了口气。而后梅哥对任小素说道， 既然你已经是我的亲随了，那我总得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吧。 任小素。 他也不怕这货听说过自己的名字，毕竟他已经断定巫师国度的人并没有完成西北的渗透。不远处，李成果和刘婷两人一边收拾帐篷一边窃窃私语着， 这小子不会真要学习巫术吧？他想学就让他学呗，很多人知道这世上有超越自然的力量后都会想要拥有，这是人之常情。 但他弄不来真实之眼呢？ 你管他能不能弄来呢，现在咱们先哄着他，以免遭受皮肉之苦，待到你我二人成为巫师再翻身镇压他即可，到时候他还是一介莽夫，而我们已经成为了尊贵的巫师，他再看我们便只能仰望了。 对， 李成果也被刘婷说的心动起来，想到以后自己能够反过来镇压这莽夫，心中就充满了激动。 喂，明阳人，你们俩磨叽什么呢？这么长时间还没把帐篷收拾好，赶紧的，梅哥大人要赶路了，不要耽搁梅哥大人的行程。 啊，抱歉抱歉，马上就收拾好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还是任小素，绵羊人还是绵羊人，不管李成果和刘婷对未来的设想有多么美好，但现在他们还是打不过任小素。按照梅哥所说，他们的行程计划里大概还得走上十多天才能抵达他们的巫师封地，而梅哥的封地也在巫师国度的最边缘。路上梅哥对任小素认真说道， 如果你想要学习巫术，那就首先要系统的学习巫术理论，如果你连这一关都熬不过去，那就趁早熄了做巫师的念头吧。 说着梅哥便让李成果从他背包里取来一本厚厚的书籍，然后递给任小素， 这本巫术总纲是每一个巫师都必须熟读的。 任小素好奇地看着手里的巫术总纲， 不能直接教巫术吗？ 这本书极其厚重，光是看完这本书恐怕就要十多天的时间了。 巫术有自己的内在逻辑， 如果你对他只是一知半解，又怎么能够成为真正的巫师？而且你看完这本书之后还需要学习巫师的语言，中土的语言虽然已经成为通用语之一，但它没法用来吟唱咒语。 其实巫术总纲这玩意儿是梅哥用来糊弄人小素的，他自己都没把这本书看完呢。而且这书也不是每个巫师都必须熟读的，属于辅助书籍。梅哥纯粹是欺负任小素不懂行，所以先随便找本书给任小素看看。如今整个巫师组织里把这本书看完的人都不多，可能是大家觉得这本书没啥太大作用吧。这作者也是一位并不出名的巫师，而且这本书里讲了巫术的起源、巫师的起源、真实之眼的发掘、巫术的原理、炼金术的原理，却偏偏对于怎么掌握巫术只字未提。没有咒语，甚至没有咒语的念法，以及吟唱咒语时需要冥想什么，都一个字没提。然而对于真正的巫师来说，掌握巫术有着更加简便的方法，他们只需要掌握冥想的方法，然后掌握咒语，便已经可以开始使用巫术了。所以巫术总纲有时在巫师国度的黑市里都能买到，虽然少见，但总归还是可以买到的。但真正该怎么施展巫术，却只有经过巫师的亲自传授才能真正掌握。梅哥带着这本巫术总纲来到178要塞这边，也是心想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打发时间用，毕竟他要在这里待上两年。结果呢，他来这里两年的时间，这本巫术总纲也没翻开过十次。梅哥说要教任小素，但怎么可能一开始就教真东西？现在任小素还处于观察期，对方是否真的心甘情愿给自己当亲随，还需要时间来检验才行。这段时间任小素对梅哥也有了大致的判断，这货虽然成了巫师，却还是最底层的巫师，而且这货的心机并没有多么深沉，抛开巫师身份不提，也不过是个普通年轻人罢了。因为任小素在中土遇到的一些年轻人，要么是庆枕这样的天生妖孽，要么就是 P5092 王韵这样的天才，所以他现在突然遇到个心态正常、智力普通的年轻巫师，感觉还挺新鲜的。一旁李成果和刘婷一开始听说梅哥要在路上去教任小素巫术，心中还一阵羡慕嫉妒。结果当他们发现梅哥是直接把巫术总纲给任小素的时候，俩人内心一阵窃喜。他们都很清楚，梅哥这一定是还不信任任小素的缘故，才会拿巫术总纲来糊弄这中土少年。两位绵羊人远远地跟在后面窃窃私语。 你看过巫术总纲吗？ 我没看过。哎，你看过巫术总纲吗？ 我也没看过，正经巫师谁看巫术总纲啊？ 看巫术总纲的巫师还能是正经巫师吗？ 不过任小素并没有听到这番话，他拿起巫术总纲来边走边看，却是一副如获至宝的模样。任小素爱看书，不管何时何地，只要有机会他都会捧着书看。巫术总纲对他来说也不过是浩瀚书海里的其中一本罢了。当初周莹雪问他为什么这么喜欢看书，他回答的是因为他可以通过书籍快速地了解这个世界。而现在巫术总纲虽然并不能帮助他直接学习到巫术，却能成为他了解那个巫师国度的钥匙。巫师的起源要先从炼金术开始说起。这本书里并没有记录灾变前的巫师组织，任小素猜想那个时候的巫师组织并不像如今这般显赫，所以现在的神明不允许世俗的凡人知道他们的过去有多么暗淡，毕竟神明要有自己的权威。梅哥把巫术总纲给任小素后，便经常忍不住地观察着中土少年。这本枯燥且无味的书他看了好多次都没看进去，可任小素却看得津津有味，某一瞬间甚至让梅哥产生了一些怀疑，难道这巫术总纲里有什么自己漏掉的细节吗？ 结果梅哥把巫术总纲要回来，发现任小素正看的是炼金术理论与实践部分。梅哥把书还给任小素后就纳闷了，这可能是整本书里最无聊的部分了，为何任小素还能看得这么起劲儿？ 这书很有意思吗？ 有啊，很有意思。 那也不至于走路都捧着看吧。 我这不是想早点成为巫师吗？学习知识当然是争分夺秒啦。放心，我会用最快的时间看完这本书的。 两位绵羊人在后方窃笑不已，光是看这本书要是能成为巫师可就有鬼了。梅哥知道他俩为什么笑，因为这俩人很清楚巫术总纲并不是什么重要书籍。不过任小素这诚恳的态度反而给梅哥弄得有点不好意思了。他心想，自己这位新上任的亲随如此信任自己，而自己竟然随手拿本书糊弄对方，是不是不太友好啊？ 要不我给你换本书吧。嗯。 这时候任小素刚好看完巫术原理的部分，而且已经完全被吸引了，便随口回答道， 啊，不用，我看完这本书再说。 巫术原理，书里的这个篇章开题便讲述了真视之眼的作用。所谓真视之眼，用李成果和刘婷的解释就是，它是巫师用来看清这个世界的工具，能够看清这个世界的规律。可任小素也手持过真视之眼，而且还是他们口中最厉害的真视之眼，可是他连毛都没有看到，并且也没有觉得拿上这个之后看世界有什么不同。而这部书里却开篇明义，真视之眼是巫师用来凝聚精神意志的器物。相比两位绵羊人神神叨叨的解释，任小素反而更倾向于相信这本书上的解释。而且这样一来，巫师与中土超凡者的共通之处也就说明白了，关键之处都在于精神意志。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杨小锦说的那句话真是对任小素意义重大，算是给如今这一切超自然的现象都做了一个总结。当灾难降临时，精神意志才是人类面对危险的第一序列武器。一开始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任小素是一种看热闹的心思来探索的，但是看到这里，任小素就认真起来了，他继续往下看去。 人类的精神意志虚无缥缈，从来没有人能够精准地度量它，仿佛它从未存在过一般。然而巫师们在真视之眼的基础上，为自己构建了一套能够将精神意志具现的方法。这些方法或是咒语，又或是冥想图案，但笔者曾与某位中土骑士交流过，他认为这或许也是桎梏巫师的阻碍，此事我会在后面详述。 任小素看到这里便突然愣住了，他突然翻看这本书的出版日期，可这巫术总纲除了内容以外什么都没有写，也根本没有标注作者的创作日期与出版日期。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小梅，这本书的作者是什么时候的人？ 你能不能对我尊重一点？ 这不是亲切一些吗？中统那边为了表示亲切都这么称呼。 放屁。巫师国度那么多从中土过来的人，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习俗。 哦，还不好骗呢。那梅哥大人，这书的作者是谁啊？ 不知道，反正很久远了，这书删减都有7次之多。 那这书里提到过的中土骑士，你有在巫师国度听说过吗？ 中土骑士？ 梅哥摇头，他看了一眼任小素正在看的内容，便不屑说道， 没听说过。巫师竟然跟骑士交流？骑士最荣耀的地位便是做巫师亲随而已，对巫术一窍不通，跟他们有什么好交流的？ 而且还是中土骑师。 任小素低头沉思，这位作者用中土骑士来形容一个人，或许巫师世界以为那就是一名骑士，骑马打仗的骑士，但任小素却非常清楚，骑士在中土是一个专指的名词，就是骑士组织的成员。然而他也问过李应龙、秦生等人，似乎骑士组织在灾变之后并没有谁离开过中土，如今这些人去了一趟西南登山，都算出远门了。那么这位作者交流的人是谁？难不成是骑士组织和清河集团的创始人任和？那这作者恐怕也是灾变前的人物了吧，而且应该是非常厉害的人物才对，不然怎么有资格和骑士交流对话？不知道为何，在一本巫师书籍里突然看到熟悉的名字与称呼，这让任小素感觉格外的亲切。想到这里，任小素突然越发重视这本书了，因为那位骑士创始人可是一位真正的传奇。任小素看到梅哥欲言又止的表情，也看到了两个绵羊人窃喜的表情，他大概明白这本书是梅哥用来糊弄自己的，不过他现在看得起劲儿，反而懒得管这些。而且他认为这本书或许比一个边缘巫师梅哥教授的要更加重要。夜晚，巫师坐在篝火旁进行冥想，只见他嘴巴微张，双眼微微闭着，整个人都处于一个极其放松的状态。任小素放下巫术总纲，并在一旁问道， 巫师都需要冥想吗？ 李成果和刘婷赶忙拉住他，低声说道， 巫师冥想是不可以被打断的。 这么严重？那冥想到底有什么用？ 只有每天冥想的巫师才能越来越强大。哎，这么跟你解释吧，没有冥想的巫师也许释放一两个巫术就到极限了，但冥想十年的巫师一天却可以放十多个甚至二十多个巫术。 任小松暗存，这是缓慢增加自己精神力的方法呀。此时梅哥忽然睁开双眼解释道， 冥想就是巫师让自己强大起来的途径。 那该怎么冥想呢？ 这个你还学不了，你手中如果没有真实之眼，就根本没法进入冥想的状态。 任小苏愣了一下，这冥想竟是还需要借助外力。 你先给我说说方法呗，如果有真实之眼在手该如何冥想？ 梅哥看着任小素执着的眼神，便无奈道， 握住真实之眼，然后闭眼静坐，100个呼吸之后，自然会进入自己的冥想世界。 那冥想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 有人是一个水潭，有人是一条溪流，有人是一架风车，也有人是一片农田，这个因人而异的。当然也有共同之处，那就是越强大的巫师，他的冥想世界便越发壮阔。曾有一位伟大的巫师叫做奥斯，他自己说他的冥想世界里只有一片树叶，可那树叶的大小漂浮在空中，却如同山峰般让人难以仰望。 我去睡觉了。 说着便钻回帐篷之中。李成果和刘婷俩人面面相觑， 这八成是去冥想了吧。梅哥大人不是告诉他必须要有真实之眼吗？这小子怎么就不信邪呢？太执拗了吧。而且梅哥大人还没睡呢，他先钻进帐篷里了。 算了，随他去吧。 因为用巫术总纲糊弄任小素的事情，梅哥现在还处于愧疚的状态。呼吸，这是杨小锦专门教过任小素的东西。他说呼吸对于一个优秀的狙击手来说就像是一个暗示， 当你调整呼吸的那一瞬间，你的一切意识都应该为你服务。任小素缓慢地呼吸着，开始尝试调整自己的状态，让自己彻底放松下来。梅哥说，有些巫师的冥想世界是一潭湖水，也有人是一条溪流。那么任小素很好奇，自己的冥想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这冥想世界，在任小素看来，或许称为精神世界会更加妥当。既然真实之眼就是凝聚精神力的器物，那么它带着主人走入的世界，当然就是精神世界了。巫师的国度很神奇，也很诡异，但事实上，任小素认为他与中土超凡者的精神意志理论应该是殊途同归的。他坐在帐篷之中，默默地拿出自己的真实之眼，黑色的石头，紫色的眼睛。不过任小素并没有急于进入冥想，而是默默地等待着，看梅哥是否有什么反应。之前梅哥说要寻找这块石头，因为对方感应到了这块石头的踪迹。任小素不清楚对方是如何感知到的，原理是什么，所以现在把石头从宫殿里拿出来，自然要小心对方是否会再次感应了。等了半天，梅哥也没什么反应，任小素这才放下心来。看来应该是这第三件武器出现时，那庞大的天空异象被对方感应到了，而不是这真实之眼本身被感应到。可冥想世界到底会是什么样呢？精神力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可自打他成为超凡者的那一刻，便从没像其他人那样担心过精神力枯竭。所以，自己的冥想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任小素闭上眼睛，慢慢沉浸下来。当整个世界陷入黑暗时，他察觉到，那手中紧握的真实之眼，仿佛也在跟着他呼吸起来。如果有外人在场，便会发现那真实之眼的光芒也在一明一暗。梅哥说，呼吸100下就能进入那个冥想世界。但任小素没有去刻意计数，他只任凭自己的思维不断发散，而后又再次凝聚。黑暗中传来任小素自己的脚步声，他觉得自己好像正在走过一条黑暗长廊，每一个呼吸都是脚步的前进。这时，任小素看到面前出现了一扇门，那门上繁复的木色花纹极其抽象，可任小素仔细看去，赫然发现这竟是自己所有能力的合集。蒸汽列车、黑刀、黑狙、影子、土豆射手，而最中心的位置则是两张扑克牌，牌面是两位 Joker 正诡异地微笑着。任小素深深地吸了口气，将门推开，吱呀呀的声响传来，但他并不觉得刺耳，反倒觉得安心。 这是？ 任小素愣住了，眼前这个地方他早就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因为他通过冥想进入的世界正是宫殿。以前任小素的意识也进来过，但那时候都像是俯视着整个宫殿结构一般，他自己是不存在的，没有身体，只有飘忽的意识。而现在任小素则像是一个图书馆的游客，可以漫步其中。他慢慢走向黄铜打字机旁，尝试着按下铜键，却听那打字机发出清脆的咔嗒声响，只是未有字打出。宫殿里的一切都随着他冥想后成为了真实世界。原来宫殿就是他的精神世界吗？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认真思索着，他一直好奇这宫殿的来历，可别人的超凡能力都有迹可循，唯独他自己这座宫殿却是昏迷之后就突然蹦出来的。任小素问过很多人，也没听说过谁觉醒能力还得靠昏迷的，所以他一直对宫殿的来历感到困惑。这就是自己精神意志的体现吗？而且最关键的是，人人都说巨蟹能力与自己的潜意识有关， 比如杨小锦喜欢狙击枪，便觉醒了一杆狙击枪。罗兰则是想要留住自己的战友，便觉醒了英灵神殿。周琦喜欢游泳，所以觉醒了分叉型。李深潭希望让当时目睹自己母亲惨状的人都发自内心忏悔，所以觉醒了催眠。巡夜雨因为特别怕死，所以觉醒了雷达。那时候任小素跟大忽悠王运等人讨论这个话题，他就问王从阳为何会觉醒蒸汽列车。王运猜测，可能是王从阳向往自由，想要利用蒸汽列车逃离财团的控制，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也有比较抽象的能力，比如张宝根的吹泡泡。那么自己觉醒一座宫殿是怎么回事？宫殿的圆环墙壁上到处都是如同图书馆一般的陈列格，这还可以理解为任小素对知识的渴求。但土豆射手又是什么鬼？太多元化了吧。回归正题，他此次进入冥想世界也是想看看自己的冥想世界有多大。就像梅哥所说，实力越强大的巫师，冥想世界里的事物也就越发的壮阔。人家都是一座山似的树叶，怎么到了自己这里就一座宫殿？事实上一座宫殿也比别人强多了，但问题是这并不符合任小素一贯的表现呢。毕竟王从阳的蒸汽列车才四阶，他却有16阶。不是任小素非要自恋，而是事实告诉他，他可以在这方面自恋一下的。任小素站在宫殿中心喊道， 喂，宫殿，你在不在？ 无人应答。得，这冥想进来之后连宫殿都不会说话了。没办法，任小素只能开始自己摸索，看看宫殿是否还有其他玄机。然而刚刚环视两眼，目光便停留在原本应该放着真视之眼的陈列阁。那个陈列阁的墙壁上赫然有着一个孔洞，看样子刚好能够塞下一颗真视之眼。任小素看了一下手里的真视之眼，然后轻轻地将它安了上去。咔啦啦一阵声响，仿佛有铁链与发条在牵绊着宫殿，将宫殿墙壁上的陈列阁向两侧拉开，露出一扇门来。这门与他进入时一模一样。任小素毅然推开这扇门，门外天际辽阔，甚至还有浮云从眼前飘过。门外没有路，任小素站在门边，如矗立在天空之岛边缘的悬崖上，而脚下则是一片蔚蓝的沧海。大海啊，你全是水。这大概是任小素站在门框边缘的唯一感叹了。当他行走于宫殿之中的时候，还在疑惑，自己的冥想世界总不至于这么差吧。宫殿虽大，可比起人家山峰一样的树叶来，还是逊色太多了。然而现在他才明白，原来这门外的沧海才是他真正的冥想世界。换句话说，这就是他的精神世界。难怪他的蒸汽列车要远远超过王从阳，难怪他的黑刀可斩尽万物。如果说精神意志便是人类的第一序列武器，那么他的精神意志恐怕在整个超凡世界里也是第一序列。不过任小素有点疑惑，梅哥不是说冥想世界里只会有一样东西吗？这样东西将代表着巫师本人的隐喻。可任小素总觉得自己这冥想世界有点不对劲呢，天空中这不还飘着云呢吗？云虽然严格意义上也是水汽，但他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心念一动，天空中漂浮的宫殿竟快速向远方飞去。任小素便站在门框边缘，狂躁的风迎面而来。宫殿在这蔚蓝的沧海上飞行了足有几个小时，就在任小素以为这沧海无边无际的那一刻，他突然看到了一片陆地。任小素怔然地看着前方，山峦与植被茂密，只是看不见飞鸟与走兽。所以自己的冥想世界其实并不是一片海，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任小素自言自语道， 到此为止吧。 说完 他便转身走出了宫殿，结束了冥想的状态。此时梅哥应该还在继续冥想，任小素透过帐篷的缝隙看了一眼，还能看到篝火摇曳中对方盘膝坐在帐篷中的身影。其实前几天看见梅哥冥想，任小素都以为这是巫师的休息方式，一场冥想结束之后能够精神百倍。不过今天梅哥倒是解释了一下，巫师冥想并不能代替睡觉，虽然精神会好，但身体机能是需要深度睡眠来进行调整的。冥想时巫师的身体机能依然处于活跃状态，所以冥想并不能替代睡觉。在梅哥看来，冥想还是挺累的，因为要协调休息时间。任小素倒是不用这么累，说实话他都不知道自己冥想到底有没有意义。冥想半天，然后大海里多了一滴水，这性价比也太低了。倒不是任小素懒，而是他觉得趁这个时间可以做点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坐在篝火边上看那本巫术总纲，看看那位巫师前辈还发表过什么真知灼见。还没等任小素翻书呢，却见梅哥竟结束了冥想，从帐篷里走了出来。对方似乎没想到任小素还在看书。 嗯，你怎么没睡？ 哦，我刚冥想结束，这会儿也睡不着，想再看看书，好早日成为巫师。 冥想有什么结果吗？看到自己的冥想世界没？ 任小素这位西北实力影帝的演技再次上线，他摇摇头，用沮丧的语气说道： 哎，也许就像你说的那样，没有真视之眼，还是别浪费时间冥想了。不过我很好奇，大部分巫师一开始冥想的时候，都能看见多大的东西？ 其实大部分巫师都一样，在刚开始冥想的时候，冥想世界里可能也就一块小水洼，或者只有一块小石头。只有少数人才能天赋异禀，一开始就能看见一条河。所以如果真有哪天你能找到真视之眼，然后看到自己冥想世界里只有一块小石头，也不用灰心丧气，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 任小素心说，我要是告诉你我看到了什么，怕是你们整个巫师组织的巫师都要灰心丧气了。当然对方怀着不相信的态度反而更真诚。 那如果我想寻找到真视之眼该怎么寻找？我听明阳人说可以在河里找到，我能去那条河摸石头吗？ 哎，他们骗你的。等等，你干嘛？ 梅哥愕然地看着任小素转身去了绵羊人的帐篷，然后把那两位绵羊人喊醒，又一人补了一拳，才回到篝火边上。 你继续。 隔壁帐篷里传来李成果和刘婷俩人的哀嚎声，梅哥无言以对。造孽呀！原本梅哥还想对任小素说，我让你看巫术总纲，其实也是糊弄你的。但现在看任小素的架势，他竟然有点不敢说了。明明他是巫师啊，怎么能害怕这么一个莽夫？可梅哥偏偏心虚的不行。任小素见梅哥不说话，便又问道： 他们骗我什么了？ 哼，严格意义上讲，他们也不算骗你。河里确实能够捡到石头，那是数万年以来矿石被冲刷进河流的积累，但河流早就被大巫师在凡俗的势力所控制，你根本不可能从河里找到石头了。所有人想要成为巫师都只有一条途径，埋。 帐篷里传来刘婷痛心疾首的声音： 梅哥大人，您一口气把话说完行不行啊？ 他也没让我把话说完就动手了，这能怪我吗？ 您倒是说得快一点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